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要。纠正一下都唔会有错嘅。 纠正乜嘢咧？ 上个礼拜讲嘅，上个礼拜咧，我咪讲紧珠海嗰间场嘅女女价钱嘅。 嗯， 我噏咗二千。 嗯， 咁啊唔系嘅， 系 二千三， 贵好多嘅， 贵三百啫。 O、okay、K， 啊，即系呢排咧，其实去得好稳，几密嘅、嗯，即系啊。就唔當然冇阿碌你份啦， 冇份好慘啊！呢輪炸炮嗰啲啊， 你知道咧，而家咧呢期咧、嗯，我唔知道做乜鬼嘢嘅， 嗯， 就特別今日呢期係特別多咧海外網友過嚟嘅， 嗯， 美國 啦， 全部都美國嘅、啊，今年有三，一唔係呢幾個月啊，呢個零月、 嗯， 有三個網友都係喺美國過嚟嘅，休斯頓又有啦、 嗯， 加州又有啦，仲有啱啱嗰個唔識啊，其實我唔好識嗰啲名啦、 啊。 總之網友去到網友嗰度咧，要坐兩個鐘頭飛機啊，有、嗯哎、飛機坐兩個鐘頭啦，定揸車兩個鐘頭，我唔知啊。總之就 揸、車唔得咯，揸車兩個鐘頭好近嘅啫，其實。 OK， 咁咧就最密嗰次咧，就有兩個網友唔識嘅，係、同時嚟咗香港， 係 就我介紹嘅。 哦，即系你介绍佢哋 识嘅， 哦， 即系两条老外就一个香港人介绍、介绍识啊，呢几个人啫，咁佢哋咧而家应该几 friend 嘅咁样吓，咁、啊都造就咗啲网友啊，咁啊佢可以大家出嚟食饭交流一下咁样啊， 咁、美国有玩噶，佢哋都可以交流一下啊嘛， 系啊，喂，佢哋好犀利噶，即系有一个咪带我去珠海玩嘅，咁啊咁有一個其實冇跟我玩過嘅，咁、就佢哋自己就私人走去玩啦。咩口爆場咧？即係你去開嗰間咧、你開嗰間啊？ 邊間啊？ 你去開嗰間口爆場啊？ 哦，咩中乜泉 啊？咁、我有個微信啊嘛，我咪介紹埋佢俾你咯。咁佢兩個呢幾兄弟又自己又去啦。咁 哇！嗰間 OK 嗰間背景幾雄厚。 呢排咧，即係啲網友嚟親咧，我都懟佢哋過去啦。咁一係就酒店中啦、 嗯， 因為我仲揾到間酒店中噶嘛、 嗯， 另外一間嚟嘅，價錢一樣。咁、 嗯、 咧、 嗯、 就P 又 P P 多一樣 P 咁 P 法， 都係咁 P。 但又冇我冇嗱嗰間我以前介紹過一個紅磡酒店中啊，都已經唔喺紅磡啦。咁咧feedback 嚟講咧，其實冇乜分別嘅啫、但就話佢。态度唔好啊！ 啊 ，H G 嘅简系啊 ，H G 嘅态度唔好啊！咁其实有关嘅人咧、相关人咧，我估佢都应该可能会有听下节目嘅。咁、又唔好，我都劝你哋， 真系唔好做烂字，唔好做名啊！ 系啦、你哋手都 O K 嘅， 其实佢哋都 O K 嘅 ，O K 嘅。但系咧，你啲 即系我都领过嘢，就个问题系直情即系唔系 P 咁简单啊，系佢净我。我 book 咗一個，我 book 咗阿 A 去幫我搞錯咗阿 B 出嚟， 即係換人啦，即係第二個人添啊！最衰就係咁啊！最衰係即係我想要，譬如我要阿呢條女嚟嗰條女係唔係嗰條女啊？咁、其實咁樣真係 我相信佢嗰個唔係全心添啊，係唔小心添啊， 唔小心啊， 係啊，即係唔小心搞錯咗兩個客人嘅 order 咯， 即係 咁真係好過分咯！ 咁證明其實佢幾旺銷咁樣咯， 嗯、 但你諗下，你點解會咁旺啊？因為有個撚樣喺個網上幫你吹啊嘛，仆街！你知唔知你真係諗啊？其實你知唔知我有幾多網友係問我攞過呢間紅我哋依句紅磡酒店中嘅微信咧、我諗大概五六十個到啊。咁如果有一半肯偶然幫襯，有三分之一長期幫襯，你都幾好生意。即係基本上其實即係我唔係自吹自擂啊。即係我係會令到一啲場幾旺下嘅，但係講真，你旺我都，但我會我會俾網友炸人咧，我就會鬧噶啦，咁樣就係咪先？咁所以咧，做呢啲嘅咧就應該啊，服務性行業嚟噶嘛，係咪先？咁樣係嘛？咁啊，我你知你哋啦，社會我驚俾你打，我又唔敢屌出嚟啊，係先？但係喺咪後啲網友問我。有邊間我唔係一定要推介你嗰間㗎。OK? 啊我有 mix 㗎而家仲有一間叫做 嗯、但係當然大家都係 P 㗎啦，但人哋又冇你即係咁串啦，即係嘅態度啊，好過你，咁人哋咪去，人哋咪自然去囉，即係真係咁樣簡單嘅啫，即係你唔好以為真係老鳳啊， 嗯， 啊，即係喂，咁樣我唔會踩台嘅、啊、咁樣嚇、啊，我只係有實話實說嘅啫，好啦， 即係關心你先話你， 關心你先話你，因為坦白講我都去噶嘛， 係咯，即係我哋都要食好嘢 嘅，即係我咪我自 你 keep 到你啲好嘢， 我網友同啲網友同我講。因為我有介紹另外一間俾其他網友咁樣嘅炸型啊嘛，咁、嗯、我話啊，咁嗰啲網友話，喂呢間阿牛哥你覺得點樣啊？呢間新嗰間 mix 嗰間，我話我未去過，點、嗯、解你唔去？我話首先一，我唔係好長期會幫襯呢啲咁嘅酒店中， 嗯 ，OK， 因為我會上嚟呢度玩， 嗯， 咁我嚟得幫襯啲酒店中咧，嗰排咧都係屌你咁啊，好啦，好撚大鑊噶啦，話聲你聽。即係飯盒又冇啊， 嗯、 啊又喺打緊風啊，咁之如此類啦，係咪先？嚇咁啊，咁所以我認成我一間就夠啊。 嗯， 咁我就唔想試其他啦，因為無謂冒險啊嘛。 嗯， 即係嗰個冒險唔係話有咩風險，係即係有一間就夠啦，係咪先？其實即係養熟一間就夠啦，係咪先？ 嗯， 咁最緊要係咁嘅啫。即係我所以我就唔好希望咧，到時咧我去第二間。坦白講，我一去第二間。我就會講嗰間嘅， 嗯 ，OK， 嚇、啊，唔真係我唔理你好冇招呼啊。 咁其實又冇乜所謂嘅，真係，即係佢只不過係一個中介啫嘛。佢唯一提供到嘅服務就係同你幫你約個時間，話、嗯、俾你聽個地址係咁多啦。 其實所以都唔使咁唔使即係講嘢客氣啲咯。我覺得佢 係咯， 即係好似好唔客氣啊。我覺得係唔客氣啊。總之同埋，總之唔關嘅唔關我事啦。我有炸型啦，就唔係我炸型啊。咁樣我。咁如果就咁樣要推銷我會推銷其他㗎啦嘛，講真話聲你聽，即係最簡單，我唔想頭痛啊，咁已經我有起承轉合㗎，即係我講呢單嘢一直會延伸落去呢跟住下面呢一炸㗎 ，OK， 咁啊講返啦，嗰啲講完㗎啦，嗰啲講完㗎啦，即係希望你哋啲同業先進啦、做好啲啦 ，OK， 咁啊講返我哋啦。咁我哋咧講某日啦即係時間唔講啦，地點可以要講嘅嚇，人物都唔講啦，人物得你同我同埋某一個朋友啦，即係咁嗰個朋友咧，我就唔會開名噶啦，就叫做乜乜啦嚇，乜乜啦冇名噶啦呢啲，任何人嚟噶嘛呢個 啊，任何人啦就叫任何人啦， 佢遲早我爆佢只老歪出嚟喎，你知啊呢個唔係任何人嚟，唔可以做呢個嘅，咁啊暫時叫做任何人先啦嚇，我哋百搭噶啦，咁啊因為我哋啊呢個位任何人啊嗌我哋幫手做啲嘢，咁我哋啊冇啊呢好兄弟啊，咁嗌我哋做咁咪幫手做下咯，係咪先？啊都係主意都係我嘅啫，都唔係我唔係話碌你唔啱唔叻嚇，即係主意都係我嘅啫，啊即係我 high 隻曬噶嘛，咁啊嗌得我嚟講，梗係幫下手啦咁樣。但係幫下手，咁本來開頭咧就諗住喺香港面嘅幫手嘅，咁屌喂香港嗰邊幫完手，我哋諗住去玩噶嘛，咁香港幫完手，咁我哋就要山長水遠。過羅湖就好似，真係硬係唔知點又想點又唔知，有咩嘢好啦咁樣啊？咁我哋最後咧就決定喺大陸搞咗嗰壇嘢先，跟住我哋就去玩啦， 直落啦，去玩啦。 首先一，即係我你而家冇有估到，估到估唔到算啦。我下次，我盡量冇下次，我盡量都唔好去玩之前有呢啲咁嘅嘢做。 点解咧？ 屌，我心都唔喺度，你嘅心喺度咩？我都唔集中，我成日谂住，咦，四个两个钟头之后，我哋屌我蹦擦擦，而家屌你做乜捻咧？有乜好做咧？屌你都， 我 即系我完全系一个好咧戏嘅，即系我成日我觉得我要对我自己交代咧，我做乜嘢咧？即系帮请人手，我做乜嘢都好，我都会用尽我自己嘅 energy 嘅。即係做到最好為止嘅，即係當然啦，我唔係一個好叻嘅人，咁但我會做得唔好，但係當然做得唔好嘅話咧，我都想盡量將呢件事做到最好嘅，呢個係我唯一嘅優點，亦都係亦都係缺點，因為咁樣壓力會好緊大嘅， 係咯 嚇，但係我仲有更緊大嘅缺點，就係跟住去玩咧，如果你之前嗰點做都我好撚唔集中嘅，我有講個故仔俾你聽啊，若干年前喺長安，咁我同阿 前節目主持人咧，就做啲嘢。OK， 咁跟住咧，係就係做完嗰啲嘢之後咧，跟住我哋就去長安，即係去東尾玩噶啦。 我有揾佢嗰次啊嘛，係嘛？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一間幾靚 嘅。哎，我又幾中意嗰種做法嘅喎，你唔中意啊？又係 唔係啊？都話，哎呀，我講過啦。喂，我係個心係去咗長，去咗東尾啊。 咁有乜所謂啫？嗰次係前節目人主持人揸 fit 㗎嘛，你唔喺嗰度。 係咁，我都好啲。但我都想做到最好㗎嘛。我都想做到最好㗎嘛。 冇啊，咁我哋同阿任何人嗰次都係你有一節唔喺度㗎。咁 喂， 唔 係俾一節啫，有一段時間唔喺度。 有一段時間唔喺度㗎。係。咁咪唔喺度咪唔喺度咯，冇所謂㗎。 係咁，我唔喺度㗎，梗係冇所謂啦。但我喺度嘅話，我係希望做到最好㗎嘛。但係我做嗰兩個時兩個段落咧，咁我都係好撚 hea 咯，總之。 咁咪 hea 嘛。 即係我係覺得個心唔喺度咯。 咁嗰個 其實好唔尊重網友。 任何人咁咪嚟咁有乜所謂啊？ 主要係其實坦白講，主要都係聽我咁啊，主要都係都係我啊！你要理解任何人真係即係佢已經廢廢地啊！你真係冇吸引力啊！話聲你聽，係咪先？ 是但你 啊！總之我係 任何人又我哋又搞啊！ 又搞 係啊！ 同埋但係都係喺深圳搞喎。 哦， 係啊！ 好似話想喺香港搞喎。 屌！香港搞完之後上深圳啊？ 唔知喎。再約啦呢樣嘢。 屌你啦！喂，屌你 揾咗你添，屌！ 屌我嚟，我 繼續，誒。 啊，咁其實網友已經估到啦。我當然啦，我都好啦，口白噶嘛，我哋呢樣嘢先。啊，我梗係唔會講出嚟。 嚇死都唔想講啊！ 嚇死都唔想一齊講啊！我但係過兩日會爆，下次可能會爆啊！呢啲下次嘅事啦，係咪啊？咁個心喺嗰度。咁其實阿碌嘅你個心都唔喺做嘢嗰度啦。 我係噶，冇所謂。我從來個心態都係 hea 住做。 喂，唔 係 嗱， 我做呢套都係 hea 住做喎，屌！ 你可能喺度你 hea 住做，但你覺唔覺得你而家今時今日呢一個 moment 做，同你一年前、兩年前同我做，你係兩種人嚟噶？ 唔覺喎，真係。 Sorry 啊， 我真係好。 以前你唔覺呢兩個字，你都唔會講啊。喂，而家你係主動講，主動咗啊！即係其實你係有一種進步喺度嘅。當然啦，要比起我， 但我唔係最大嘅分別就係我唔覺得我需要落力咗。 唔係啊，你係落力咗，你自己唔覺啊？ 係咯，咁呢樣嘢最緊要舒服 啊！因為你 我從來都係最緊要。 以前你同牙冇分別嘅啫嘛。 你俾個壓力，我就唔舒服，我就唔做噶啦嘛。 OK， 但唔係咯，喂。我係即係點解咧？好簡單，我阿碌你開頭，我梗係知道個個都係咁樣噶啦，做節目，係咪先？慢慢做下就會 fit 噶啦，好似見哥哥啊。 咁當然對自己有啲要求。 咁你慢慢住。 咁但係嗰個要求都係即係喺我舒服嘅考量之下咯，即係最緊要我覺得舒服嘅。 咁我都要你舒服，你先會做一個好節目俾我噶嘛。所以我好理解噶。如果譬如同一啲 partner， 咁好似阿的咁樣，喂，以前咪又係啞嘅。但係佢阿叔而家做某嘅類型嘅節目，佢而家做得好噶。嗱， 總之揾錢嘅佢就， 當然啦，仲有啲係奇葩㗎啦，索羅 B 呢咪奇葩咯。嚇，嗰啲一做咧就爆㗎啦。佢一爆咧就唔家產嘅，你知啦，佢傻㗎嘛佢。有機會我又會講下啲，講下下次啊，一下集啊，下集我又講下阿 B 有個 feedback 俾我㗎。我大家出嚟傾下咁樣。我哋 有 feedback， 關於任何人嗰次。 任何人話想搵佢做節目啦。我梗有 feedback 啦。 哎好。 下個禮拜講咁樣。 好。 哎呀屌你啦，人都知啦咁樣講福街。 我哋會知任何人嚟㗎嘛。 任何人嚟㗎嘛。 好啦。任何人同阿 B 都有牙齒印啊依家屌。 係喎真係。 任何人都有牙齒印，李卓人有。 佢好閪多牙齒印。 個個都有， 呢啲留翻呢啲花生嘢， 上面嗰啲花生油都有， 留啲花生，你留翻下個禮拜先講，即係要講一講啊，或者如果揾人，我其實我好想咧帶阿 B 出嚟玩一次，跟住咧 佢唔得嘅， 跟住咧就我啲前男網友傻 B 咧屌你老母就狂笑佢可以， 唔得佢一定就佢一定話根本佢唔會同根本唔會出嚟玩， 但係佢口鳩噏到，你知鳩噏到，哎嗰啲唔好講啦，唔好講，即係人哋嗰啲未成事咧，我就唔想講嘅，即係。嗱，我就喺先講咗啦，我唔在狀態啦。其實阿碌你嗰日都冇唔在狀態。 係噶，唔係我不嬲都唔在狀態，我任何事 唔在狀態。你個心亦都係去咗食 expo。 嗯，都咁當然啦。嗰日個期望好高噶嘛，諗住 啊係哦，咁啊因為 專程嗌我哋過嚟咁啊啲。 唔係，其實咧有幾個理由嘅。咁一來咧，我哋有位網友咧就而家就頻頻去升 Expo 啦。阿七七啦，我哋叫做阿七七啊網友啦，佢都好密噶。 嗯， 我聽阿林林講，有七七係試過一。條友去環光性 Expo， 雖然我都試過， 喂唔貴啊，大佬， 係咯， 一 個人去真係好平， 而家細房係680蚊最低消費，係、 咯， 咁就喺連埋酒水啦，飲唔曬添啊，七七嗰啲係咪先嗱？我唔知係咪有一個嗰、那個係咪七七，我唔知啊。 去唱，因為有條女坐平台都 OK， 係啊，你又唔使 IDJ。咁680蚊你就埋單啦。 係啊， 我唔即係嗱嗰個係咪七七我唔知。 嗯， 但係阿林林講到咧，我 feel 我聞到陣味咧， 嗯， 就係啲肥味啊，係、嗯、啊，真係幾肥㗎，啲肥味啊，嚇，因為咧佢話嗰條女我好中意大波嗰、那個嗰、那個朋友咧咁樣，佢硬係唔講嗰個名。 嗯， 我問有邊個啊？唔係，你自己問啦，你自己問啦。因為咧佢講話好中意大波嗰、那個，喂，其實我哋聊天室唔係好多人咧，幾廿人。 嗯。 真係特別鍾意大波嘅，好似真係得一個嘅、啊。 大的都好似鍾意大波。 大的大細冇分別㗎。大的係鍾意招呼啊，因為佢鍾意食 service 嘅。 嗯。 咁阿朗尼就鍾意食上頭啦。咁、當然我哋阿 Alice 都鍾意大波嘅。 嗯。 鍾意大波，但佢就唔鍾意肥。 嗯。 但阿七七呢佢就唔撚你㗎。 嗯。 你肥又好矮又好。 總之大波。 唔撚靚都好。最中意大波，咁、 嗯、 因為佢話佢中意話中意大波啊嘛，我就 feel 到，我估係佢都係阿林林冇講嘅。咁、 嗯、 我哋係有一個網友啦，叫做啦，我估係七七啦嚇。咁、 嗯、 一條友都去嘅，咁其實佢冇所謂嘅喎、 嗯。 即係你飲咗600多蚊、 嗯， 飲酒，咁你俾唔俾阿林林一件事啊？咁就算你俾埋個宵夜，都係800幾蚊九嚿水落樓。咁我哋平時去神秀都七嚿水啦。 系啊， 系咪先？都俾多两嚿啫嘛。 嗯。 咁我悭翻个车费又会平啲嘅。讲、真，系咪先？咁酒店又平啲啦。咁扣扣埋，其实冇分别嘅。 系啊。 咁同埋最紧要系咩咧？就因为阿、七七咧呢位网友咧就话而家圣 X 宝啲女得咗， 嗯， 系好咗， 嗯。 咁我哋梗系抱住一个好大嘅期望啦。 唔系咯。 咁所以之前做嗰啲嘢就屌。就唔想做做做，所以咧好好嘢咁做啦。 成日都係諗住，哇，兩個鐘頭， 兩個鐘頭做，就屌你兩蚊燈先啊！咁你甚至乎咧，阿碌你就嚟係唔好話過分咧，係戇撚鳩到又冇咁講啊！驚你唔知，驚你唔中意啊！你係心不在焉度咧，你又同阿林林媽咪傾微信啦，咁、啊問下啲女幾時有啦，咁跟住唔知點樣，你就話六點鐘有女啦。 嗯， 其實那個過程是怎樣的呢？ 是誤會啫， 係咯， 嗱語言上 誤戇鳩啊，點會有誤會咧？係咪先？嗱，其實點解會有呢個誤會？其實我唔好清楚。 嗯， 可唔可以詳細講下咧？ 冇啊，佢話依家好多女，咁我以為佢話依家係 我呢個時候好多女。 呢一刻啊， 嗯， 點知佢原來話呢一排咯。 OK， 咁樣嘅誤會咯。 其實阿碌你冇理由唔知噶。 嗯。 間場， 基本上都成五點噶啦嘛，咁佢開會差唔多噶啦嘛， 咁都要等噶嘛，咁我哋就咁啊，咁啊大老婆啦。 咁我諗住，我以為佢話，喂，依家好多女，你哋快啲落嚟啦，我哋開完會就落嚟噶啦，咁樣噶嘛。 即係可能阿碌你仲未熟啲場，啲場咧八點先有就八點先有，六點先有就六點先有，四點鐘有就四點鐘有，唔會等只俾餵你，去啲點樣講啊？去為俾你六點鐘嚟，唔會話會俾會唔會話俾你噶，所以咧你都唔使諗其實。但係我自己知嘅，但你知啦，我緊要信你噶嘛，係咪先？今日你話咩？咁我哋三條友就飯都冇食，咁就落去坐啦。咁一去到坐低，嗱我都話即係買贏緊㗎啦，攞下啊，美麗全城啊，係咪先聽嚇？贏9蚊，4蚊窒死。買60蚊，屌佢老尾！啊，哎，唔好講，你唔好講馬先。嗱、講邊度咧？講馬就撲街。係啦，咁樣我哋飯又冇食。 我哋六點鐘就去到去到，喂人影都冇過，咁跟住就當然啦，仲有啲侍仔喺度，佢可以做呢番工啊嘛，佢哋要做呢番工要 stand by 噶嘛，咁啊嗌啊咁啊咳哩呱啦，好啦，咁跟住都俾一間房我哋，跟住再嗌埋啤酒飲啦，咁啊我哋喺六，咁啊記住啲女係八點先嚟，講係八點先嚟，咁阿林林咧。跟住就發咗一個短微信俾我，佢話：牛哥大撚鑊，差唔多意思啦。咁啊，我要咁樣解釋一下啦，阿林林咧就不嬲都話咧，佢呢間場或者呢間酒店啦，個老細係唔知乜人大代表啊，乜嘢政協楊偉啊，唔知乜撚嘢，即係總之就係好有， 總之有後台啦， 好有背景啦，話到呢話到呢間場 啦，又係 啊。咁咧，咁啊，阿林林咧喺個微信度話，同我講咧就話：喂，老細收老風，今日會查，喂，咁點樣啊？喂，如果你八點之前嗌我哋，咁我咧仲可以諗下，算啦，因為我哋好撚精租咗間房啫嘛，但如果你我哋啲坐低咗啦，咁而家你先至話嚴打，咁點算咧？ 係咯。 喂，咁好撚大鑊咁，我咁我嚟講，喂，咁好撚大鑊㗎喎，咁我哋嚟咗，我哋酒店都租埋，我真係咁講，我酒店都租埋。咁你咁點先？咁樣，咁阿林林就話，不如咁啦，我就唔嚟啦，今日，我唔嚟㗎啦，咁我俾啲女上嚟睇，咁你就當係朋友帶佢哋上嚟呢間 K 房玩啦。咁冇辦法啦，乜柒都應承啦，咪先？咁阿林林就俾咗四張相我哋俾我哋啦。咁啊，我哋得個三條友喺度篩選啦。咁其實基本上係得四條女啫。即係你知咧，阿林林話以前話好撚多女啊嘛。 係咯， 即係好撚多女已經好撚灰啦。我理解嘅咪先？咁啊，而家得翻四條。咁啊揀啦。咁啊，你又揀到啦。任何人又揀到啦，咁我又揀到啦，咁啊算啦吓，咁啊跟住咧就阿林女话我唔过嚟噶啦，但系咧啲女咧佢就要佢你就阿牛哥，你佢哋嚟咗咧，你就喺酒店，即系喺卡拉 OK 楼下接佢哋，就带你带佢上去，即系乜撚嘢，知唔知啊？即系我系爹哋，即系我系鸡头， 系啦， 系嘛？即系而家阿碌，你俾人查。边个带啲女上嚟噶？嚟刁民牛咯，仆街啦！咁啊，唔打靶都坐十，唔肯打靶坐十年啦。话俾你听，咁阿林林嘅意思咧，即系其实你话咧，就是、当系你我哋嘅朋友，我嘅朋友，就咁样，即系好奇怪噶。佢哋未嚟之前咧，就我已经抄低晒佢哋啲微信噶咯。即系我已经 揸晒， 系啦，扮识得啦，扮朋友啦。咁啊，抄低微信，咁啊，我哋落接佢啦。开头我落接我嗰件，咁就系我嗰件嚟嘅。咁我落咗下楼话你，其实嗰晚当晚都几冷冻嘅。咁我冇着外套行落去啦。等，我话喂，我喺度噶咯，你仲唔过嚟嘅？咁样，跟住嗰条女咧就话，不如我都系等埋嗰两个女仔嚟一次过啦。我屌，心谂真系多鸠鱼，使唔使咧？咁啊，当然啦，你知我份人噶啦，系嘛？梗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啦。咁好啦，我话我得啦，咁你哋齐人啦，喺楼下就 call 微信我就过嚟，再落过嚟接你啦，跟住我就上翻去，饮咗一阵间酒啦，跟住又落，咁佢收到微信啦，跟住落翻去啦，咁跟住咁啊，我见咗三条女，即系睇相都唔系好啊，睇真人。都 OK 啲嘅，即係你嗰件同任何人嗰件都 OK 嘅，我嗰件都 OK 啲嘅，比相係 OK 啲，因為佢哋啲相咧就即係冇 P 過啦，所以冇 P 過啦，即係冇咁豬閪噶嘛，即係啲相即係咁，其實你覺唔覺 OK 先最緊要？ 哦，咁都 OK 嘅， 係咯 OK 啦，咁好撚簡單啦，咁一坐你一大三個上嚟啦，我，跟住我坐低，我就同啲女講話，唉唔撚使啦。你中意坐邊個？ 你哋揀， 你哋揀，女揀。哇，唔該，請咗兩條女平添白男就坐咗，任何人同你喎。我剩翻三件咧，有一件最豬嘅。嗰件係最後咗嚟我度坐。 我屌不唔緊要啦，即係喺三件嚟嗰最注意一件都、 都 OK 嘅。 OK 啦，都唔可以叫得㗎啦，只可以叫 OK 呀。咁 OK 啦。咁玩跟住喂真係玩都悶㗎嘛。咁我又微信問林林，喂過嚟玩啦，過嚟飲酒啊。咁林林話佢今日唔嚟㗎啦。 因為可能佢之前出現都唔出現。 出現都唔出現啦。咁 出現就拉得㗎啦，睇佢樣。 唔係，咁其實我估係咩嘢呢，即係我估計同你唔同㗎。舞台得你一個。我嚟做咩先。是不是 俾你怼死 㗎。啊俾你怼死啦咁樣法係咪先。然之后舞台我過嚟咗我勾。而且 我係直接唔出現得㗎。如果唔係佢都冇理由叫你落去帶女五歲嘅 時候。咁我唔知啦。 我覺得佢係完全唔出現得。 咁我唔知啦。我估計因為佢又要重新化個裝激力骨啦。跟住再落過嚟。 喂、大佬你真係成晚一個蒲一蒲頭都唔做真係好唔俾面㗎喎。 就係蒲一蒲頭跟住走囉。唔通真係跟住走咩，佢咪覺得嘥時間囉，可能係咁啦，係咪先。咁 我覺得佢係完全唔出現得 嘅。Okay， 咁唔緊要嘅，咁我喺微信同阿林林媽咪傾緊偈嘅時候呢，咁乜林林就話啦，因為呢次呢就公司冇得拆嘅，因為唔係公司揀女，係阿牛哥你帶女上嚟嘅，所以公司冇得拆。咁阿林林話我自己都唔拆。咁首先講先啦，而家升 X 寶加價㗎啦。以前呢就係500 1500, 而家就係600 1500 2000 2000 600 1500 2000, 即係而家就2000蚊㗎啦。如果但係呢佢又話啦，牛哥你又對我咁好，咁樣由呢次我又招呼你唔到，咁呢我唔公司冇得收，今日就你我都唔收，佢話我都唔收啦，諗我都唔收錢啦。咁呢牛哥你俾返個舊價錢千五蚊就好啦。咁樣咁好啦。咁咁住千五蚊抵玩喎。即係我因為我預咗二千，我帶多咗，我帶咗二千蚊過嚟㗎嘛。咁我諗住你哋有可能抵玩㗎嘛，咪先。咁即係點樣講呢，咁咁 OK 啦，跟住我就同你哋講啦，而家個價錢係1500啦，咁你知啦，咁大家即係鬆咗好多添啦，突然間少咗五嚿係咪先。過夜嘅話就算係一挑少都少五嚿啦，係咪先。好啦，咁跟住 OK 啦，咁玩擺落去，最衰就因為話會慘嘛，啲女就驚，啲女驚呢就連帶你哋都驚，我覺得係你哋都驚啦。 我冇喎。 OK， 得。咁就你冇喎，冇驚，我下集俾你解釋。我問你問題，你又解釋下你點解點解唔一挑呢。好啦，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啦。 咁送啊任何人走嘛，要。 黐線，佢自己唔食酒。OK， 得。咁留返下個禮拜傾啦，再講話我最後係點同呢條女嘅玩法啦，因為呢條女係幾值得講㗎，我呢件女。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記住都係啦，打賞啦，要買神山虎買神山虎啦， 最得起 啦，最得起可能會加價啦，咁因為人哋加咗我啦，咁下個禮拜再傾啦， OK， 拜拜。 拜拜。